第二日录得超过170,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82名患者不治，累积感染个案增加至接近250,000宗，7,689人死亡，重症患者达到581人，比前一日增加接近70人。卫生当局话，变种病毒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可能在下个月初达到顶峰，单日病例可能飙升至270,000宗。专家预测，到时重症病例将会增加至过千宗。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联大讨论乌克兰问题的会议时说，世界正是面临危险时刻，现时是克制、理性和缓和局势的时候，呼吁乌克兰东部立即停火。美国白宫表示，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会在星期四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乌克兰危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预料，俄罗斯即将会入侵乌克兰，但是仍然认为有机会避免大规模侵略。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寒冷，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 70%，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77点，跌382点，总成交金额32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2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6.4，跌8.6；阿里巴巴106.3，跌6.1；美团173元，跌3.6。盈富基金23.4，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1.4；港交所408.2，跌9元；友邦保险82.1，跌2.75；中国平安62.9，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5，英镑10.565，瑞士法郎8.496，欧元5.628，加元6.126。新西兰元5.268，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6.7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955。日经平均指数报26,204点，跌244点。港金报17,80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87美元，卖出1,91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入口正常啊，红隧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道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油麻地的庙街由于有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佐敦的角士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介乎佐敦道至到德成街的一段角士道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薄扶林道、碧丽道中环、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晚上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灯，车尾就要开着红色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石硖尾、南山村、南风楼、荃湾象山村、寿山楼、葵涌村、 晓葵楼、长沙环元洲村元智楼、天水围天悦村月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报复唔见血色，见粉红色。 You kiss me so sweetly， 炽热的交织叫爱情更真，连邻近刻记一种心瘾，相信贴紧揭开的封印，这样微笑磨蜜提刻对分。 之前情人节当日 ，J 风咧派上呢首新歌，原因净系听歌名已经明啦。报复式浪漫，用最浪漫嘅方法淹没你嘅世界。作曲 J 风，填词 J 风 Oscar， 编曲 Tima Nick Choi， 监制 Tima J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允谦《报复式浪漫》。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我系健康嘅梁继章。 早晨，早晨啊，我系开心鱼。 早晨，早晨，我今日着嗰条短裙，化身啦啦队嘅啦啦强。我依家嗌口号，B team B team。健康强运再 添，但 系咧，我唔想见到强爷做啦啦队群。 你为一个人打气 啊？ 你嗰种自私真系真系 好啫 吓！你个自私真系甚嚣尘尘土啊！真系完全咧，真系路人皆见啊！ 你嗰啲精神真系好值得我哋去 学习啊！系啊，冇错啦， 多谢多谢， 犀利。 不过咧，你即系作为即系队友咧，你都系咪系咁以薄弱地嗌两声啊？为我哋即系每一日六七点起身爬翻嚟嘅时候，即系话嗱，我个人做一份工嘅，我唔系神啊，即系纯粹咁讲啫。你都为我哋打两声气啊， 系啊， 好啊，好啊，来吧。 你要叫啦，咁你要叫先得噶。A team A team， 你要叫先得噶，来吧。 你要帮 A team 打气啊。 A team A team A team， 继张丽锐。要好坚， 好，跟住，你今日咧就做咗，你今日做咗打气神婆，你继续为全港医护人员打气嚟，一二三， 医护，全部一于帮我哋保护 啊，好嘢好嘢，咁仲有而家听紧香港， 全部人都要啊，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人咧，你又帮佢打气啊 好啊， 听钟听钟 听钟听钟，一于 继续夹 送 去买送，夹送去买送啊！咁咧就唔系好啱啦。 咦？哇！以为咦你行径不计、啊，你似乎有啲回光返照飘、啊，冇事系嘛？ 系啊，日日都冇事冇事冇事。我哋呢啲一於撐落去， 一於撐落去。好，各位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繼續身體健康。每日起身咧，而家嚇感恩嘅就係、是、啊，仍然身體健康。 冇錯冇錯，我哋都要問候下我哋啊，欣欣啊嚇，咁啊柯靜啦，係啊， 有少少唔舒服， 有少少喉嚨痛啫嚇，唔、需要大，即係佢唔係話大礙，不過都希望佢早日康復啊嚇，喺屋企好好休息。 开始我哋三小时节目，星期四我哋今日爱好系列就系一首正能量嘅歌， 冇错啦，希望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啊，都为自己打打气，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Yeah!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躁暴。我似跳进八阵图，模糊的探讨，滴着热泪仍尽吐，心中丝丝爱慕，我已对你去尽了，心碎难保。但是现在还未到，虽则三星记挂号，我终已耗尽了，我满心。爱慕是爱慕，爱慕叫我心痛苦，爱慕爱慕达到疯癫程度。残り火のような愛でいいから、燃え尽くしたい Once again。待ち尽くす俺にもう若くないよと濡れた目を伏せる、あの頃のあなたのときめき、あなたのささやき、遠ざかるだけ。 荣哥哥加埋西城秀树啊，两个靓仔唱咗个歌吓，有呢一个中文版叫爱慕啦吓，咁啊日文版叫 Lola， Lola， 冇错，仲有嘅就系另外一个版本嘅就系苏慕。 苏 武，系啦，冇错，呢、這个欢乐今宵嘛，记得嘅，记得嘅，喂，今日咧就暖翻少少咁多多啦。虽然寒冷天气警告仍生效嘅，咁而家咧十二度，相对湿度，冇错，冇事啊嘛，66%吓。今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都系寒冷，吹和缓偏北风，未来数天天晴，气温会逐步回升。不过日夜温差都比较大嘅吓，咁啊记住， 但系我觉得最紧要都要睇下自己嗰个体感嘅温度啊，因为咧虽则你话咧就系话。咁即係開始會暖啲啦，咁樣你唔覺得今朝早起身你都會感受到？咦，唔係喎，因為琴日咧，我覺得下晝係俾大家有一下嘅放鬆嘅，因為咧我哋放工啦，咁我做嗰啲嘢啦，咁樣跟住再走嘅時候咧，哇，好熱啊，覺得出邊點啊，已經除曬啲啦， 而且有陽光， 冇錯啦。咁跟住你今朝早你起身嘅時候，我諗住啊，應該慢慢會暖啲啦，咁樣一啲大件好大件啲羽絨，可以都收埋啦。点不知原来唔得咯，好冻啊！今朝早上起身都， 所以佢都讲日夜温差较大嘅，咁所以大家朝头早有时起身啦，或者夜晚放工咧就要小心啲啦吓。 冇错， 好啦，嗱咁啊，其实咧而家咧日日都有唔同嘅疫情嘅新形势啊，或者一啲嘅措施啊，咁大家就尽量保持身体健康之余咧，咁如果真系好似阿马老师咁咧 ，work from home 啊吓，咁我见到咧有个调查就系讲而家喺疫情下最多人做嘅十样嘢，即系由最少排到最多嘅，系啦喺屋企。做啲咩咧？ 系喂，你最有资格讲啦。 你做得最多系咩啊？你自己讲，你做得最多系咩？除咗做节目之外， 去厕所。 清洁咯。 清洁。 清洁乜嘢？ 系啊。 哦，清洁自己啊，把口。 系啦，抹嘢啊。 你做咩？你今日？ 啊，冇嘢啊。 今日未做嘢。我哋话咗咗嘢啊。 我讲紧你啊，你听唔听到 我 讲嘢？我 见佢今日咁有战斗力，我问你今日做咩？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今日系差少少嘅。 我听紧。唔系我除咗你话做节目，唔系即系。最多嘅嘢就 係 清 潔 咯。 OK， 嗱，你呢個又唔喺個 list 喎，誒都有，sorry， 係啦，嗱，第十位開始講啦，第十位咧，我真係唔知道係咪真係有咁多人會做呢一樣嘢咧？嗱，佢係最少嘅啦，十位裏邊最低嘅啦，不過都係入咗第十位，就叫強身健體做運動咁樣樣。 我有， 有冇？ 我都有， 因為其實真係覺得唔得啦，以及咧，我真係會覺得啊，就係大家少咗出去咧做運動啊，或者係行下咧，都係頻率係。少咗好多，咁所以咧就真系嘅，会觉得个腰围咧越嚟越犀利啦。因为咧你着裤就好觉噶，咁所以咧就已经开始就做紧一啲嘅就系伸展嘅运动。因为你话你突然之间你要我就出去跑个圈嘅话，咁同埋由今日开始啦， 要戴口罩。 就算你话要去边度嘅话咧，你都要戴口罩。咁呢一个都系大家要好 concern 嘅，因为头先咧我都同出边阿成哥，你知我哋有个运动健将啦，咁跟住咧佢都喺度讲，佢就系趁咧未有呢个戴口罩要收窄呢一个嘅范围之后嘅话咧，佢琴日咧都即刻要去就踩下单车，同埋要去跑下步，因为咧如果系真系真真正正做运动嘅人咧，你会知道戴住个口罩嘅话咧，可能两 K 你都跑唔到嘅， 好辛苦， 系啊，其实系辛苦嘅。咁所以就即系我又会喺屋企咯，我会喺一啲嘅即系串流平台嗰度会睇一啲伸展嘅运动，因为至少好过唔做。做滴滴都好過唔做，可能係講緊每一日朝頭早翻嚟之前嘅話就做15分鐘，跟住放咗工翻去咧黃昏嘅時候咧又做15分鐘，做一啲咧就係 stretching， 咁我覺得舒服啲 嘅， 因為你都可以 feel 到嘅就係好多時候咧你凍咧個人又會揦住啊， 你 嗰啲肌肉啊、啲筋骨啊咁樣都會縮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兩日我做咗之後嘅話咧個人係會比較好啲，但個精神就好似爭翻少少。 喂，阿馬老師啊，你 work from home 都過幾兩個禮拜啦，你屋企有冇做運動啊？做啲咩運動啊？除了吃东西之外， 平板 啊， 是啊，做平板咯、啊， 做几多下、啊、做 平板支撑， 做几耐应该 话？我做每日做三 set， 每一 set 咧我做40秒嘅，四十秒跟住休息。 咁零丁40秒嘅，点解？ 咁就得啦，跟住就食碗饭咯， 食三碗饭 系啦，一40秒做完之后，哎，好嘢，做咗运动啦， 爬三碗饭先， 系啊，哇，猪肉捞饭先，香咁，会唔会啊？ 将所有功力化为乌有啊！好啦，第十位强身健体啦，都系需要嘅，咁大家就量力而为啦。第九咧就系头先阿马老师所讲啦，清洁吓，佢就叫执屋、打扫、清灰尘等等等等，总之系清洁啦。 好多尘啊，唔知点解好污糟啊！ 会唔会因为你咧？ 冇，应该系 唔系因为平时你翻咗工啊嘛？ 你 而家日对住啊嘛，会唔会系咁啊？所以你会特别觉得啲嘢显眼啊？ 特別我做 plan 嘅平板咧，我鋪塊紙咧，然後趴喺度嘅時候，見到啲塵咧，我覺得好污糟嘅。 係啊，尤其是係有啲陽光喺窗外面都曬入嚟咧，你會見哇，原來我一路每一下嘅呼吸，原來都係吸咗咁多塵。 陽光測試啊， 大家都係吸塵機啊。 嗯，系啦，第八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做得最多啦吓，就是、一分夜瞓，好精神吓， 冇喎、啊， 我就麻麻地啦，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日瞓夜瞓咧，就令到个人咧越嚟越眼瞓嘅，即系我成日觉得越瞓就越想瞓，咁跟住就离唔开张床，咁跟住个人咧就更加攰。 我就从来都唔担心呢样嘢，因为我不嬲都瞓得唔好嘅、啊，所以我系冇办法日瞓夜瞓，冇错。即系就算你话第二日我唔使翻工，你可以瞓到好晏啦，我都系唔得嘅。最多顶晒两个话咧，系七点钟就会醒噶啦。 平假期 系六点，系、 okay、 假期我最多瞓多一个钟，瞓、 哦、 多一粒钟，七点钟。 我八点到啦。 系啊，就唔得噶啦，因为有啲人系可以话，哇，星期六唔使翻工啊，你可以瞓到十一二点，我系好羡慕你哋噶、 嗯， 我系唔得噶。最多就喺个出张床嗰度咯，喺张床嗰度可能你睇下嘢啊，又或者睇下书啊， 但 系 都系未， 但系唔系瞓觉嘅。 嗯，马老师咧得唔得噶？ 哎，我唔好意思讲俾你哋听嘅，当一个话七点，一个话八点。唔通我好意思讲我十一点咩？ 好意思， 冇所谓噶， 你讲乜都得噶， 系噶，我接受噶。你就算话瞓到，你话瞓一个对都得噶，你话瞓到第二日都得噶。 咁又唔 好。喺你身上，我哋系期望冇乜期望，其实都系噶，系啊，你讲。你瞓到几点？ 但系会唔会系礼拜五晚你亦都会再夜啲先至瞓啊？你平时都唔系早瞓啦。 我睇戏睇到两三点啊，咁咯， 嗯， 即系我觉得好好好开心、 嗯。 就算我睇戏睇到点零钟咧，我第二日都系七点钟就会弹醒。 咁你辛唔辛苦？ 所以我咪话，其实有时我个精神系唔系咁集中到咯，系、 okay、 啊，就是、我瞓唔到嘅，瞓、得唔好嘅。 O、okay、K， 嗯， 嗱，好啦，咁啊，星期六日咧，大家都会做呢一样嘢嘅。不过如果你 work from home 或者系暂时咧唔出得街咧，咁呢一样我相信都系大部分人嘅娱乐啦，就系、是、煲剧。 嗯，冇错、嗯，好彩仲有剧、可以陪住我哋。如果唔系，嗰啲时间都唔知点过。 你又讲得啱， 系咪啊？ 系冇错。 即系我卒之都喺度谂到嘅就话、是、啊，我哋上一辈嘅老人家，点解佢哋会连晏昼嗰啲唔知乜嘢？系啊，咩生枝啊？ 都瞓 觉。佢乜嘢剧都睇啊？ 生枝都剧。 系啊，即系嗰啲咁嘅嘢，佢都要捞，佢都要睇，因为佢冇得拣啊嘛。 系啊。 我哋都仲叫做有得拣，同埋无怨佛界， 系 咪啊？乜嘢嘅？ 唔单止生枝噶，仲有嗰阵时咧，佢晏昼都会播啲旧嘅粤片。 冇错啦，我咪就系讲紧呢啲，你点解都睇 啊？新马仔嗰啲， 我见到我哋上一代嗰啲真系噶，晏昼就坐喺度睇，冇错啦。 食完饭定食饭时间就播噶啦。 系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咁嗰啲 剧场啊，叫做 冇错。咁其实你真系好惨，我觉得佢哋就煲嚟煲去都系嗰啲嘢，就是、因为佢哋冇嘢睇，又冇街去。 嗰时候唔觉得惨，你而家有得比较就觉得惨，但系嗰阵时觉得好正常咯。 我应该觉得就是我哋幸福啊，应该咁讲，系啊系啊，我哋幸福啦，即系我哋而家咁嘅年纪，我哋去紧咁嘅年纪，但系嗰阵时候嘅佢哋同我哋就真系差好远咯。 嗱，好快讲埋啦，第六咧就系睇书，我又觉得奇怪，仲而家啲人会喺屋企。煲书嗱，煲剧我系信嘅，煲书仲会 我都有啊。 哦、 我就因为多咗时间啊嘛，咁有时候好多时候你就会睇下嘅就系你嗰、那个摆咗上去书架上面有啲未睇嘅书，就正拎翻落嚟啦，系时候掹翻佢落嚟。 O K， 嗱，依日落嚟几种活动咧，唔知道大家即系会边样嘢最多咧？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女仔咧可能呢样嘢会多啲啦、就系咧喺网上购物、就算唔系购物咧，都系睇嘅。即係睇啲，有時你唔係買，但係你會 係 碌下碌下咁樣，諗下買唔買一樣咧，買唔買嗰樣咧咁。馬老師有冇啊？馬老師， 我唔睇啊，買嘢唔睇啦，而家因為冇得試啊，我中意睇完之後我會去試啊。 係啦、我都係咁話，我都係老派啲嘅。 系啊，唔搞呢啲。 我就服过好多次，所以我就唔会啦、 哦。 尤其是系衫， 我都系 鞋都系啊，鞋冇办法唔试噶。 O、okay、K， 因为好多时候嗰啲 鞋个个牌子你都系着42号、43号。 系啊，个鞋圈咧唔同咧，对鞋嗰个 size 就会唔同噶啦，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最近网上买咗乜嘢，你知唔知咧？就系买咗啲我旧嘅书本啊，我自己出嗰啲，因为我 自己 都冇 keep， 咁样见到偶然咧、我想揾翻啲我嘅书咧，有、你知唔知卖几多钱啊？7蚊。10蚊咁嘅啫噃， 几好啊！ 唔抵， 系啊，仲要 你买翻本俾我啊，我都想叫你买本送俾我啊，7蚊啫嘛。 仲要咧，佢 pack 得好靓，然之后揾嗰个顺窿，即系嗰个要我自己 寄 嘅。 但個運費仲貴啊，運費都要25蚊。咁但係本書係7蚊咋。 嗯，冇錯。 係啊，同埋係都 keep 得幾好嘅。咁我諗啊，其實咩人會賣呢啲嘢咧？你賣7蚊俾我，你第一冇錢賺啊，第二就係佢仲會 keep 到咁好嘅咁書，我其實都幾感 咗佢啫嘛， 幾感恩㗎，係啊。 佢、 啊、 寄到嚟你先算啦，好可能唔係。 唔係我收到啦， 我收到啦，已經 收咗幾本啦，我陸續有買，係啊係啊， 正喎、 啊，好跟得好好添啊，係啦、啊。好啦，以上幾個咧就係瘋狂掃貨之外咧，就係親子活動啦，再上就係網上上堂啦，學生歌嘅，跟、住再上就係瘋狂打機，咁呢樣嘢我都唔中意嘅。最後一個咧就係馬老師嚟啦、，Work from home 呢、這個。 在家工作， 而家最多人喺屋企做紧嘅嘢，嗱你三个钟啫嘛，但系有啲人 work from home 嚟讲紧8个钟啊， 系啊，真系好似 office hour 咯， 系 辛苦噶， 辛苦嘅都辛苦，都辛苦，系啊，系、要复电话，又要打电话 ，email 啊，等等。 听闻仲要系咧 work from home 嘅朋友咧，都有少少嘅分享，佢哋就系话，似乎嘅就系话，虽则嗰八个钟头你会觉得就系属于公司嘅，但系因为你喺屋企好多时间嘅，可能系放咗工，佢都会仍然继续会 send 啲嘢俾你、其实佢系冇休息嘅时间，即系冇放工嘅时间，系、啊，因为横掂你都喺度啦，你都喺屋企啦，咁啊就即系系咯，佢又见你唔到咧，又会争啲啊， 系， 即系有时候可能系大家之间嗰啲交收工作上面嘅嘢，咁、 总之呢个非常时期，大家适应新嘅生活方式啊！ 好， 今日10:30，我哋今日爱好系列就系正能量歌曲。咁啊，马老师我哋帮你揾咗噶啦吓。 系啊，我帮你揾咗噶啦，系啊， 冇错。 系咁啊，除此之外嘅话，今日亦都希望大家留意嘅就系12:00-12:30，我哋会有一个新嘅环节推出嘅。 冇错，叫做古灵精怪，之前推出过第一集噶啦。做咩你？ 你冇嘢嘛？你鬼上身啊！我帮你唔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嘅时候，被问到点样面对港人移民嘅问题，佢形容香港系我哋嘅家，喺家里面可能有时会对一啲事情未必有相同睇法。但希望大家可以暂时放低不同意见，一同努力。又认为香港之后的发展机会仍然好好。陈茂波说自己见证过回归前的移民潮，有些朋友很快回港，亦都有朋友未必容易可以回来，因为已经卖楼，亦都发现本港工作环境可能已经不同，如果选择回来，原本的工作岗位已经被人填补，未必能够找回相同工作。他又说，本港面对人口高龄化，出生率不是很高，以及人才和劳动力问题，政府要保障港人就业和收入，个别行业可能要适度输入外劳，同时亦都可能要输入一些专才。預算案提出立法禁止業主對指定行業的欠租商戶採取法律行動，為期3個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初步構思這項措施會在今年1月1日劃線，即是適用於第五波疫情發生之後的欠租情況，這個日子之前的欠租可以按原本的租約處理。有市民致电电台联播节目，向陈茂波反映自己和丈夫退休20年，聘请一名外佣，每个月只是靠一间细铺租金10000多元收入维持生活，需要交管理费和地租，如果没有租金收入可以依靠什么生活。亦都有业主批评这项政策打击香港自由市场形象，他说自己将店铺租给零售店，过去1年多以来，租户不时拖欠租金，即使有3个月的租金作为按金，亦都不足以弥补损失，反问政府是不是会赔偿。疫苗通行证今日起全面实施，市民进入食肆需要主动出示疫苗接种记录，负责人会用政府的扫描器反扫核实。 至於進入商場、百貨公司、街市、超級市場等表列處所，無需主動出示接種記錄，但是執法人員有機會抽查。政府同時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食肆今日起減至最多兩人一台，不得舉行宴會。繼續晚市禁堂食，入口處要張貼告示，提醒顧客不應該在處所毗連地方飲食。口罩令亦都收緊，市民今日起在任何公眾地方，包括郊野公園，不論是不是進行體能活動，都要戴口罩。在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渡輪、街道以及港鐵已付車費區域，亦都不得除低口罩飲食。現時關閉的處所包括髮型屋等，要繼續關閉兩個星期。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聯合國大會審議烏克蘭問題的時候發言說，中方關注烏克蘭局勢演變，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加劇緊張局勢的行動。張軍說，中國關於維護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立場一貫，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亦都應該得到共同維護。他又說，烏克蘭問題有著複雜的歷史經緯和現實因素，演變至今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方呼籲各方繼續開展對話協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通過和平方式尋求解決彼此關切的合理方案。中方歡迎並且鼓勵一切致力於推動外交解決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寒冷，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54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46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8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4.4跌10.6，阿里巴巴106.5跌5.9，美团174.1跌2.5，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1.42，盈富基金23.4跌4毫，港交所406.0跌11.2，京东集团273.6跌11.4，友邦保险82.1跌2.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5，日元115.0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5，人民幣6.317，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28，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75。日經平均指數報26161点，跌288点，港金報17800元，升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3.66美元，賣出191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香港入口正常，红隧嘅香港入口正常啦。九龙入口咁即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体艺中学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山尾街。咁另外啦，佐敦嘅国士道有爆水管，介乎佐敦道至到德城街的一段各市道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油麻地的庙街由于有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

个茫茫人海里面，我哋终于揾翻呢一个漂泊嘅飘零燕马小强先生。 又 喺度 去咗边？哎呀，你 你今日好似嗰啲，好似嗰啲武林侠士嗰啲咧，白晒头发、柠檬嗰啲咁样，烧两烧嗰啲咁。 系啊， 唔 系 因 为头 先我哋真系终于发现咗一啲事情，我哋之前唔知嘅。马专员可能你翻咗嚟咁耐都唔知啦。原来嗰个有线电话咧，即系嗰个有 cable 嘅电话都要入电嘅。咁头先原来佢系啦，你唔知啦，原来要换电。咁啊，多谢施生豪哥哥啦，帮我哋咧换咗新嘅电。咁啊，而家咧就终于咧回光返照，就出翻声啦，咁样。 嗯， 系 啦，我哋头先好挂住你啊，有冇听到我哋呼叫你啊？ 有啊， 但系你冇反应喎。 系咯，点解冇反应？ 系咯，我都谂住你应该有个反应嘅咁样。 头先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头先即系我哋一路冇揾你。 头先Sarah 发咗个口信俾我啊嘛， 即系话个电话突然间系啦冇咗反应， 系啦，咁我咪好镇定咁样坐喺度咯。我又乜都做唔到。 系因为好多 the making of 咧，大家都系唔知嘅。因为其实同一时间我哋用紧个电话同你做紧节目之外嘅话，我哋都仲有另外一个无线电话咧，系会同你咧就有啲联络嘅。如果万一有啲咩 technical 有啲出现咗个错误或者问题咧，我哋就会喺嗰度大家倾。但我发觉就系你冇反应咯，所以我怀疑你头先系唔知佢 瞓翻着咗，瞓翻回咗觉， 系啦，或者你回笼觉系嘛，瞓翻啲所谓叫回笼觉 ，day by day， 个头无端端耷低咗就。 系啊，有时我哋会咁噶，睇睇下你唔会咩？系咪？睇下电视，唔知点解佢就系瞓瞓下，未做完噶，但你又追得翻我。 但系咧，好彩，即系我都庆幸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出现一啲咁嘅问题，因为我哋系播紧新闻啊嘛。 冇错， 如果我哋做下。发现 咧，做剧嘅时候发现咧，咁个 后果就 系 重大， 所以都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啦。 冇错，人生都系要咁谂嘅，即系你发生一啲比较坏嘅事情，你要谂可能会更坏咧，系咪啊？咁所以咧，虽然系发生咗，咁啊唔紧要啦吓。喂，阿马老师啊，你连续两日咧，我见到你摆 chat group 咧，讲紧咩露营，不如你讲下单嘢咩嚟噶？你一定有睇噶。 你咁中意 系啊？你摆咗两日， 唔系啊，因为好傻啊，我觉得个单嘢就是、有个人响个讨论区问咧，佢第一次去 cam 啊，去 wild cam 啊，即系要扎营嗰啲咧，佢就问啲师兄师姐啊，就夜晚瞓觉咧，使唔使攞个锁仔锁住个营啊？我觉得好笑啊！咁因为你两位其实去过， 梗系去过 露营未啊？ 梗系去过啦，我系童子军嚟噶嘛，去无数咁多啦。嗰陣時我仲參加一個叫鑽禧大露營啊，全世界嘅童軍嚟曬香港㗎， 正啊！ 發生好似講過未啊？ 即係世界冇啊，你冇講過。 鑽禧大露營咁，我有幸參與啦。我嗰時仲係童軍童子軍嘅一員啦。喺邊個場地？我而家唔記得啦。總之係一個全部草地嘅大草地。你諗下，全世界童軍當然唔會話全世界真係嚟曬啦，但每一個世界咪每一個國家咧派一隊人嚟咁樣咯。咁啊唔知佢哋點樣篩選啦。總之佢就代表，譬如代表芬蘭，佢代表德国、日本咁咪嚟啦，咁样好啦，全部喺晒个草地。嗱，嗰种开心就系乜嘢咧？即系话你同唔同语言嘅人沟通啦，因为喺同一个世界，基本上大家就好似兄弟咁噶嘛。咁啊，大家交换喺啲臂，交换嗰啲臂章啊，因为佢哋有唔同嘅臂，唔同国家有唔同嘅臂章，即系童子军手臂上嗰啲章。好啦，咁都冇乜嘢啦。但系点知咧，发生件咩事咧？就系咧，嗱，我讲少旧事啦。如果大家当年有参与，就知道噶啦。夏天嚟，打风。 啊！ 哇！ 咁咧，全部啲青少年唔系啊，净系露紧营噶啦， 露紧营先至挂风， 因为佢足足一个礼拜噶，佢唔知 咁耐 系啊！你谂下，全世界嚟会唔会一日就散 band？ 梗系唔会啦。好啦，咁于是点样咧？当时咧，佢哋好快作出反应，因为真系好似唔知挂到八九号风球啊，即系唔能够。冒险啊！咁你就揾咗个未入火嘅，好似而家咁啦，譬如骏阳村或者咩，即系啲未入火嘅嗰啲 屋村、 嗯， 全部小朋友，即系我哋叫小朋友啦，执晒所有 厅，变宿营， 系啦， 系嘛，变宿营咯， 变咗喺嗰个屋嗰度住到佢后来个风落咗啦，先搬翻出去。咁所以系一个好难忘、好难忘嘅经验嚟噶。 咁有冇识到啲哥哥仔啊？你 有啊，我有，唔系识啊，即系有一次咧，因为好攰啊，我嗰时童军仔嚟噶嘛，系坐嗰啲车咧，突然之间恰着咗，挨住一个皮肤比较黑嘅，唔知边个国家嘅。咁跟住 唔讲啊！ 我一醒咗，我觉得 系啊， 我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啦。咁样即系因为 跟住佢就会同你讲，继续 sleep 啦。 系啊，佢揿我，佢揿我头，揿我落去 sleep 咁样。 啊，好温馨啊！嗰个哥哥好好。 好啊！ 哦，即系佢唔使惊，唔使惊，继续瞓啦，继续咁 啊， 咁咯。但我已经瞓唔到啦，即系 你冇娇羞啊 ！Oh no！ 哎呀，即刻面红啊！有冇啊？ 咁咯，所以咯，喂，其实咧，你讲嗰个咧系人哋未去过露营，佢唔知道个 tent 嘅设计啫，但系系有呢个叫做防盗嘅危机意识嘅。你去露营，你谂下，如果你去啲山卡拉地方。几样嘢惊嘅，一系唔系鬼吓，第一系惊蛇啦，第二样就 系 惊贼噶啦。 系噶，以前真系有山贼嘅，因为我嗰阵时候咧都好兴自己一个人就去行山咧，系有朋友同我讲嘅就系有某啲嘅地方系要真系小心嘅，因为咧反而嗰啲地方系比较容易去啊，你去到嗰啲贼都会去到。 系啊系啊， 所以即系就话你行山嘅时候，可能装备上面咧都唔会话带啲好贵重嘅嘢，咁但系都唔系噶，你有时候可能你嘅手机啦， 銀包都有錢 啊！銀包有錢又唔會帶太多嘅，咁啊，但係就係即係如果佢係嚇嚇你嘅話咧，都唔制啦， 冇錯，驚一餐都唔好啦。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真係要小心嘅。 所以嗰個提問即係話，哎呀，點樣鎖啊？佢雖然問到鎖，佢唔知個設計係冇得鎖嘅， 係冇， 但係佢驚係正常嘅咁咯。喂，好啦，嗱，十一點鐘之後咧，我就去愛好系列嚇一首正能量啲歌。 係， 而家首先我哋有呢一個環節。 网上情，最好的感情，人远心不远。不管你友情定系亲情，就算唔经常见面，只要互相挂念就好噶啦。即使相隔再远，只要嗰个断系联系唔好断就得噶啦。最好嘅感情唔系朝夕相处，唔系信誓旦旦，而系人远心不远。你在天南。我在地北，你在海角，我在天涯，不会因为距离影响大家的感情。天遥地远，挡不住彼此的思念，时空虚幻，隔不断心灵挂牵。在这个疫情之下，不能常伴在身边的人有亲人、家人、爱人、朋友，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疫情的关系，两地分隔。不过不见面不代表会忘记，联系少唔代表会变得冷漠，心若然在，纵然人在天涯，心亦咫尺。相反，心不在啦，即使人在咫尺，心亦在天涯。有啲人虽然隔得离得好近，但系心就会越嚟越远；而有啲人虽然离得好远，但系心就会越嚟越近。真正的感情不会随着时间淡化，不会因为距离而改变。人生一世，你遇见的人会有好多好多，能够留下来的人真的好少，不是所有人都是陪你走到最后的。所以请你珍惜那些同你保持联系的人，珍惜那些一直对你好的人，就算不可以天天见面，就算彼此相隔两边，都要挂念问候关心。不管是友情定是爱情，不因时间而淡忘，不因距离而遥远。四季冷暖，有人叮嘱加衣，生活忙碌，有人催促休息，这个就是幸福。精神有处寄托，委屈可以诉说，心灵有了归宿，人生不再漂泊。身在天涯外，心在咫尺间。灵魂的陪伴是最温暖，心灵的相牵是最眷恋。最好的感情，人远心不远。最好的关系，再远亦都亲近。风骚快活人是你最好的朋友。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When the road looks rough ahead And you're miles and miles from a nice warm bed You just remember what your old pal said Yeah,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eah controls it. Got them too. There isn't anything I wouldn't do for you. We stick together and we'll see it through. Yeah,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eah,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Some other folks might be a little smarter than I am, bigger and stronger too, but none of friendship will never die. You're gonna see it's our destiny.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Die. You're gonna see it's a destiny.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Oh,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Oh, you've got a friend. 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好啦，翻嚟啊，风骚快云啊，仲有分零钟咧，早上十一点钟嘅。咁我哋今日嘅我系列咧就系讲正能量歌曲啦。 系 正能量呢三字咧，其实真系好特别嗬。虽然咧就好似听落咧，好似系少少咧，即系虚无缥缈啦。点样先系正能量咧？咁样相信每一个人嘅解读咧都唔同嘅。但系整体嚟讲咧，就系话听完之后咧，个心咧觉得温暖咗啦，舒服咗啦，又或者更加对可能嗰啲逆境咧有翻希望咧。 咁啊，小强咧，你嘅正能量系点样啊？ 我喺度啊！ 我知啊，问你问题啊，唔系人哋问你正能量啊，对于你嘅解读系点？ 就系、是、咧，当我好 down、好唔开心嘅时候咧，突然间叮着咗一盏灯照住我，我就觉得咦，又有光明咯，又有能量咯，就系、是、咁样。 哦 ，OK。 正能量咧，系一定要有一啲负能量噶。 嗯， 我觉得系一定系你自己嘅感觉有一啲嘅负能量，或者系真系有啲唔开心，或者系嗰段时间系会有啲打击，咁啊，所以你先至需要一啲嘢咧，去令自己可以系 up 翻个人啦。 冇错。 所以我觉得系咯，呢一段咁嘅时间，我哋都应该要有多啲呢一方面嘅鼓励啊，或者系即系正能量。所以我真系唔系好想见到有太多啲啊批评啊，或者系一啲嘅谂法啊，系唔好嘅嘢，可唔可以尽量唔好讲咁多咧、 嗯？ 可以俾翻多啲鼓励嘅说话咧。 支持鼓励，我哋而家需要 鼓励，好唔好啊？系咯， 好， 因为其实大家都辛苦嘅。 拉拉底群先。 OK， 好，你继续啦。好啦，十一点啦，寒冷天气警告生啊，翻嚟我哋继续风骚快活人。 今日至到后日关闭，邮政信箱大堂会听日重开。嗰名邮务人员喺柜位隔板之后工作，同顾客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他在上班期間有進行體溫檢測，體溫正常，工作時一直有戴口罩。香港郵政已經安排所有相關郵務人員接受病毒測試， 並且按照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為局內所有設施和郵件徹底清潔消毒。另外，由於彩虹村郵政局位處的彩虹村金華樓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該局在明日至到下個星期日關閉。醫管局表示，公立醫院急症室昨日共有5162人次求診，最多人求診是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床的使用率，內科病床的住用率最高是明愛醫院達到 108%。屯門醫院和廣華醫院的兒科住院病床午夜時的住用率都超過100%，分別是達到106%和105%。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是為廣東帶來寒冷的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朝早天氣寒冷，吹和緩偏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氣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較大，聽朝仍然寒冷，下週初至中期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12度，相對濕度67%，寒冷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117点，跌542点，总成交金额58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9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4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4蚊，跌11蚊；阿里巴巴105.5，跌6.9；美团174蚊，跌2.6；盈富基金23.24，跌5.6；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2.04；港交所402蚊，跌15.2；京东集团272.6，跌12.4；友邦保险81.95，跌2.9。中国平安62.25，跌1.9；比亚迪股份236.6，跌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6，英镑10.56，瑞士法郎8.506，澳元5.618，加元6.121，新西兰元5.26，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6.7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93。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1点，跌288点。港金报17,80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56美元，卖出1,92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庙街因为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之间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佐敦嘅各士道都有爆水管，介乎佐敦道至到德城街之间嘅一段各士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

因為其實他們都很慘，是不是想回學但是要留在家裡，沒得回學，沒得見朋友，所以他就說其實一首正能量的歌都可以點唱給一些小朋友聽的。 好啦，那麼剛好我今天選來這首歌都跟我們其中一位聽眾朋友吉大人叫做不謀而合的，就是這首啦。 哦， 一首鼓勵大家不要再為一些不開心的事而不開心，莫再悲， 莫再悲，莫再傷，遇到悲哀又誇張，誰亦要經風雨浪，誰已挫敗不受傷，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嶇更漫長，何用嘆息風裡望，寶貴光陰笑著亮，愁和哀風雨傷，不會天天都探訪，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回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回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听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除了吉大人之外，原来于告诉我听呢，马老爷你都揀了这只。 没错，因为马老爷成副牌是在我手上的，因为今早他一早已经分了。 我不知道 的，他真的不知道的，因为其实我们三个要出什么牌的话，我们对方都是不知道的，想有一个惊喜嘛。 所以真的不好意思了。 你有什么感觉啊，小强爷？ 嗱，两样嘢，第一，哎呀，出了我这歌啊，第二就是说咦，原来呢只歌真系可以俾到大家一种正能量， 系啊， 即系英雄所见略同，好似阿大哥话斋， 嗯， 呢首歌我觉得真系唔错嘅， 好啊， 因为我点解拣呢首歌咧，就系因为有个朋友佢话俾我听咧，佢哋 Form Five 嗰年咧呢一首歌就系佢哋嘅班歌啊， 咩叫班歌啊？ 即係佢哋個成個，譬如話 5A 咧，嗰個班嘅一首歌，佢， 嗯， 哋考會考嘅時候咧，或者嗰個近係就打氣，嗯，啊！我覺得呢個即係嗰啲叫團隊精神就真係幾好喎。 嗯 ，OK， 唔錯唔錯唔錯，係啦嗱，咁其實我諗咧，即係團隊嘅精神嘅話，我諗呢一首歌曲就係莫再悲，好能夠道出大家好多時候嘅心聲啦。咁， 哎， 好啦，跟住嚟嘅話咧，我要揀嘅呢一首歌曲咧，就應該係冇撞你哋噶啦，因為咧係來自一套我自己本人覺得呢一個就係經典之中嘅經典嘅日劇當中嘅經典嘅，就係《悠長假期》。 里面呢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呢是全隻碟呢都是好听的。咁而呢里面有一啲嘅经典嘅对白呢实际上是到今时今日呢我有时都会为我自己呢是打气嘅。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有一个场口就是呢当阿木村拓哉哇当时嘅佢真係见到呢大家都真係流晒口水。同埋呢就係山口智子啦。山口智子呢喺呢一套嘅日剧里面嘅呢就係一位真係人才两失嘅一位女子啦係咪諗住要结婚啦点不知呢个老公仲要走埋老添。咁当佢乜嘢都冇嘅时候佢哋两个坐喺个梳化嗰度咁喺度倾偈嘅啫点算呢我而家咩都冇。咁跟住呢就木村拓哉同佢讲佢就话所有而家一啲唔顺利嘅嘢你就将佢当作系一次神赐嘅好长好长嘅休假。唔好总系尽力去冲刺。人是不需要总是尽力地冲刺的。人总有不顺又或者是疲倦的时候。不必勉强冲刺不必紧张不必努力加油一切就会顺其自然的了。跟着山口智子再问他嗯那如果是这样之后呢他就想了一阵个样是很靓仔这样想一想跟着他说然后就会好转的了。当你每一样嘢跌到落底嘅时候嘅话，就总会釜底抽薪，就会系可以咧反弹嘅。所以如果呢一段时间即系大家都有啲唔信心、唔信意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嘅话，就当系神赐俾你嘅一个悠长嘅假期，好好地去放呢个假期，享受完之后嘅话，然后呢，然后一切就会好转噶啦。 悠长嘅假期喺呢个假期里边咧，我中意头先你所讲一句咧，就人唔需要永远咧就系努力加油嘅，有时咧都系要咧收收个油门咧，唞唞架车个计嘅，系咪啊，马老师？ 系啊，系啊，系啊。 好，咁啊，交俾你咯。 系，我唔知点解咧，我一生人咧，成日都好多响个谷底嗰度浮浮游游嘅。有一年咧，我就响呢一个日本人嘅嗰个公司做，我讲咗俾你听嘅，就俾人炒鱿鱼。 系啊。 哇！嗰一年咧就真系，我觉得系 好黑仔 中嘅谷底，好。 你住喺西贡啊嘛？嗰时 系啊，事事都唔顺心嘅。 嗯。 跟住一甩咗拖啊嘛，女朋友走咗啊嘛。 是啊，总之有乜都唔好啦。好彩仲有一份工，就係响呢个乐富有一个政务处做緊一个叫做社区干事。 嗯。 咁呢啲呢就係、是、一份 part time 嚟，但係都几好做，我做咗好多年。咁我哋久唔久呢就会搞啲活动嘅。 做啲咩㗎社区干事？你係做啲咩㗎？ 我哋帮啲譬如话我负责东头村嘅三栋楼嘅，如果有人改选啊、选举啊、乜乜乜乜啊，咁就会去做啦。咁另外咧，譬如话我要搞啲活动啊、旅行啊等等嘅，咁我哋咧嗰啲分区委员会咧就成日搞一个活动嘅，我好中意去嘅，就系、是、船 P 船河，咁就喺九龙城码头嗰度上船嘅。咁啊，街坊咧大大小小咧就好中意去玩嘅，原因可能系三四十蚊，咁就系船嗰上面咧就有卡拉 OK， 亦都有舞跳嘅，好开心嘅，又有嘢食嘅，咁我亦都好中意去嘅。我发觉咧，我去咁多次咧，有一首英文歌咧，好听之余，除咗可以即系让你动起嚟嘅时候咧，就是、我发觉每次听呢首歌，所有人都会跟住个动作做嘅。我亦都曾经听个师傅讲过，喂，行运行运，你会喐先有运行嘅，你唔喐就真系坐喺度都真系冇用。于是每次听紧呢一首歌。我觉得全世界人都会跟住嗰啲歌词去做嘅，同埋我亦都对自己讲咧，我每次听到呢首歌咧，我应该都会有运行嘅。呢首就是我今日介绍嘅一首英文歌 YMCA， 唔该大家。Came up to me and said, young man, take a walk up the street. 喂，一首咧充满动力嘅歌叫 YMCA 吓，咁啊多谢马老师嘅推介啦吓，咁啊都系一首咧可以咧一路跳住嚟啦吓，咁啊聚集人气同埋正能量嘅歌。 做啲运动咯，大家都 冇错， 冇 错。OK， 好，十一点半嘅啦，听十一点半嘅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之后翻翻嚟咧，仍然半小时嘅爱好系列嘅。咁一阵间咧就我哋继续再送一啲好听 嘅歌， 冇错啦。 之外嘅话，仲要有啊，十二点之后嘅我哋有古灵精怪，唔好行开。 好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应对来自乌克兰的威胁，保护平民。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俄罗斯并非以占领乌克兰为目标，又说任何发生流血事件的责任都在于乌克兰。普京又警告，任何试图干涉俄罗斯行动的外国图谋都将会招致从未有过的后果。联合国安理会应乌克兰的要求，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直接向普京發出呼籲，要求他阻止俄國軍隊攻擊烏克蘭。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警告，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迫在眉睫，形容是危險的時刻。財政預算案建議放寬按揭保險計劃，最高可申請八成按揭，樓價上限提升至1200万元。首置人士可以申請最高九成按揭，樓價上限提升至1000万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電台聯播節目嘅時候話：政府無意鼓勵市民唔考慮清楚就置業，又認為樓市絕對唔會翻到1997年後嘅泡沫。陳茂波指出，當局評估之後認為現時樓市較為淡靜，近月樓價回順，加上美國可能加息令到息口向上，坊間對樓市的評估亦都不是火紅，所以他認為可以給予一些有需要搬屋或置業的市民，按照自己能力小心考量，要置業時可以多一個選項。領展表示，為配合今日起生效的疫苗通行證安排，核下75个商場和52个鮮活街市已經做好準備，採取一系列必要措施，確保符合規例要求和操作程序，能夠順利實施。而在計劃生效之前一個星期，亦都在旗下位於黃大仙、沙田、天水圍和東涌的商場進行了演習。領展又說，已經在商場和鮮活街市的主要出入口，包括通往停車場和屋苑主要通道的多眼處，張貼安心出行二維碼和告示，提醒市民進入商場或者街市時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部分二維碼亦都已經為視障人士套上特製膠套。領展又在旗下客流量較大的商場和街市主要出入口增派人手，協助市民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以遵守有關新規定。香港郵政表示，由於有郵務人員初步確診新冠病毒，馬鞍山郵政局今日至後日關閉，郵政信箱大堂會明日重開。那名郵務人員在櫃位隔板之後工作，與顧客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他在上班期間有進行體溫檢測，體溫正常，工作時一直有戴口罩。香港郵政已經安排所有相關郵務人員接受病毒測試，並按照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為局內所有設施和郵件徹底清潔消毒。另外，由於彩虹村郵政局位處的彩虹村金華樓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该局听日至下星期日关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寒冷，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4%，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24点，跌735点，总成交金额75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4点，跌1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2跌15.8，阿里巴巴104.4跌8蚊，盈富基金23.06跌7.4，美团170.7跌5.9，恒生中国企业81.52跌2.76，港交所398.6跌18.6，京东集团270.4跌14.6，友邦保险81.15跌3.7，中国平安61.7跌2.45，比亚迪股份233.8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7，日元114.7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7，人民币6.318。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5,862点，跌587点。港金报17,94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35美元，卖出1,9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喺封路方面，土瓜湾嘅鸿运街因为爆水管，鸿运街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就是封咗鸿运街嘅唯一行车线嘅。另外，大围嘅下城门道都有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以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运动除了追求快、高、强和技巧之外，城大手球队队长林佑希提醒大家，这一点都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团体精神是比起球技是更加重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中大医科生，他亦是本港20岁以下标枪冠军陈浩华。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健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我要保护你》将由阿卡赵慧珊饰演运动健将周嘉欣。

盼望为何年纪得到太累，再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往事就像是一道桥，你与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爱与恨就像列车夜行，过去会过去的。冬天你与我怎样重视过，谁和谁在年月快线里倒给压碎。 许志安《车远远》嘅呢一首旧歌叫做《会过去的》啊，就讲紧呢个世界上无论系几轰烈嘅事情咧，几重大悲伤嘅喜悦嘅事情，所有都会淡然成为生命历史嘅一部分。 系啦，所以就由得佢过去啦，系咪？好啦，你话讲开话即系今日咧要正能量咧，我觉得要贴题嘅就系正能量一定会谂到一样嘢嘅，呢样嘢系永远唔会带嚟负能量嘅。我所讲嘅就系太阳啦。 嗯，冇错。所以咧，我睇过一啲嘅文章咧，佢话咧，其实阳光咧有少少嘅治愈功效嘅，即系话咧，如果你个人嘅情绪比较低落啦，甚至你可能有少少微病啦，即系唔系重病啦吓，少少唔舒服啦，做少少日光浴咧，其实晒一晒咧，个人咧会感觉喺温暖之中咧，仿佛咧好似一切都会变得好少少。 系啊，在健康嘅角度，你会觉得就系话你要晒太阳咧，就可以制造啲维他命 D 啦。如果你话真系就要系人咧，有时譬如可能会系你唔行紧唔。唔係好運嘅時候，你硬係覺得嘅就係你會一定講個人，哇！你個隻點解咁陰嘅，或者望落去你人點解會咁黑嘅？啱嘅，曬一曬太陽嘅話，會令到個人感覺到一啲嘅温暖，有一啲嘅鼓勵。所以我覺得咧，正能量一定係要同咧係有太陽有關嘅歌曲。但係有時我哋又覺得又要有落雨呢啲咁嘅一啲日子咧，你先至會期望晴天嘅。咁但係正如我亦都有寫過，就係覺得話即係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係咁要落雨，係咁樣落雨嘅話，會令到大家的心情不是那么好，往往我就是真的会发觉的，就是阳光其实就是在云后面，所以就是总会有晴天的一天的。不过争在的就是我们大家要用一个什么的心情，什么的心态去期望阳光晒到下来的感觉。你想想昨日当晏昼那些太阳一来的时候，我是见到的就是所有的朋友呢感觉上都会觉得是会好一点的。因为早那轮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凄风冷雨，再加上一个这样的环境的话，其实就大家都好像觉得见不到未来这样，但是不会的，一定会来的。我们的太阳永远都会为我们照亮的。所以今天揀来的这一首的 Beatles 的这一首就是 Here Comes the Sun。 Yeah. 就是在落雨 的时候的话呢，都不要忘记的就是要让自己快乐起来。 Here comes the sun, Here comes the sun, I say it's alright. 知识科技专家 Bernie， 网上假热嘅拼字游戏，你有冇同朋友分享你嘅成绩呢？原作者设计每日只可以玩一次，基本上三五分钟就玩完，唔会过分沉迷。而家有个资料库推出咗，俾你可以无限玩，学到英文字嘅游戏无限玩，系就系学到嘢，不过都要小心，咪过分沉迷吧。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红箭咪知识会社。 伯父你好叻啊，上门剪头发呢一门生意你都做埋喎、 啊。疫情之下大家都係搵方法生存啫。 不如我哋合作一下嚟。 大咪张，你想我帮客剪头发嗰陣时唱歌如奔啊？ 唔係，我只係想提议我哋开个联名户口一起储钱啫。 咁如果银行執咗联名户口啲存款又点计算补偿喎？ 听实2月25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呢年香港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就会知更多全保会的细节和资讯的了。 爱好系列， 好了，回来爱好系列也是马老师出的时候了。 没 错，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有没有试过穷到窿？ 有， 我没试过。不是的， 他还没脱离。 是啊， 穷到窿， 长期长期窿里啊，直情是长期窿里啊。冇事， 穷冇事冇事，嗰、那个穷到窿系真系好穷好穷，你真系你食晏都数下银包都唔够钱食， 试过试过试过， 屋企嗰啲饼卡去换几件西饼食嗰啲， 试过试过试过， 我又未至于吓，但系就担心咯，即系要担心，譬如交租啊，或者下个月就唔够钱使啊咁咯。 系你谂下嗰啲咁嘅情况，你个心情真系好低落，好低落，你真系谂紧都冇办法。有嗰年咧，就系因为自己同个朋友拣嗰间嗰个公司。咁但係因為後期呢經營不善啦，咁好多好多問題啦，有啲錢又收唔返啦，等等等等，同埋有啲錢又支出去啦。咁啱嗰年呢就台灣地區發生921大地震。咁有一個慈善 show， 有啲朋友就搵我做。咁我話好啊，做啦。我其實都喺度好矛盾嘅，即係當我接咗呢個 show 之後，我喺度諗，嘩，我要做呢個 show 去幫人。但我原來自己呢嗰時真係喺一個極差環境嗰度，有邊個可以幫我呢？即係好矛盾嘅。我記得嗰時呢就去何文田街一個唔知係咪電影人定導演會定咩地方開會，開到通宵點幾兩點，我睇咦唔夠錢搭車返屋企喎，點算呢？仲有啲人喺度開會。咁我話不如繼續傾啦，傾，然後乘機睇下佢哋嗰個會所咧有啲杯麵食嘅，咁就乘機又借咗個杯麵，然後去到朝頭早六點幾，我就走啦，好攰啊！因為我點解要六點幾走咧？因為我想行翻去，唔使搭地鐵，唔使搭的士啊！你兩三秒你要搭的士，係啊，因為根本就冇錢。行翻去嘅時候咧，一路行嘅時候咧，太陽出咗嚟。我就覺得好似頭先啊，瑞華曬太陽真係俾你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好暖，成身暖，成身係有曬希望嗰個感覺。我今日呢首歌咧，我亦都睇到係網上好多朋友都想聽嘅，就係李克勤嘅《紅日》。我希望大家記住，當你唔開心或者你覺得係低潮嘅時候咧，只要你同自己講。第二日瞓醒，你见到个太阳出嚟，你就会有希望啦。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马老师啊，其实你呢个选择咧，同阿李丽月嗰个咧有少少不谋而合嘅，佢就 Here Comes the Sun 啦，咁样，你就红日啦，系嘛？ 今次叫人哋 系啊， 小强啊，我为咗你呢一只歌曲咧，跑去找红日嘅话，我觉得都系值得噶。 因为最初咧，本来借咗一个版本咧，个编曲同埋嗰个感觉系比较温文尔雅 啲 嘅，系啦系啦，就唔系呢噔噔呢只最传统，我哋听得最多嘅。咁所以头先本来得翻一分钟，你谂下得翻一分钟。佢跑去借我，喂，赶唔切㗎啦，咁样佢话唔理，再搵咁样，咁所以呢係啦， 我要尽最后尾嘅一个力量，就算係一分钟，哪怕是一分钟，我都要为你做到最好。 听嘅唔知㗎啦，即係有时 佢真係通心感谢你，佢就係呢啲咁嘅精益求精嘅人嚟嘅，佢一定要即係可以嘅话，佢就做到最好嘅。 好啦，咁希望大家会继续喜欢我哋呢个节目啦。13度气温嘅啫，咁相对湿度65%啊。翻嚟12点钟嘅新闻之后呢，我哋会新都唔系新闻节啦，都系播咗一次噶啦。 系啊，但你非常期待啊。 Okay, 好，古灵精怪， 古灵精怪送俾你。 普京又警告，任何试图干涉俄罗斯行动嘅外国图谋，都将会招致从未有过嘅后果。联合国安理会应乌克兰嘅要求，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直接向普京發出呼籲，要求他阻止俄國軍隊攻擊烏克蘭。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警告，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迫在眉睫，形容是危險的時刻。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俄羅斯已經批准對烏克蘭發動攻擊，又說俄羅斯總統普京並沒有回覆他要求舉行會談的邀請。澤連斯基深夜以俄語發表電視講話，指俄羅斯已經在烏克蘭邊境集結近20萬軍隊和幾千架戰車，警告可能是歐洲一場大戰的開始。他說是以烏克蘭公民的身份向俄羅斯公民表達，烏克蘭當局和人民尋求和平。天氣方面，乾燥的冬季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各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60%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偏北風。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3%，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90点，跌670点，总成交金额85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4点，跌1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蚊，跌16蚊；阿里巴巴105.3，跌7.1。盈富基金23.14，跌6.6；美团170.4，跌6.2；港交所399.8，跌17.4；恒生中国企业81.7，跌2.58；京东集团270.8，跌14.2；友邦保险82.05，跌2.8； 中国平安61.9跌2.25，快手86.85跌4.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9，英镑10.556，瑞士法郎8.511，澳元5.606，加元6.115，新西兰元5.245，欧元8.7782。每百日元对港元6.8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906。日经平均指数报25,926点，跌522点。港金报17,94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51美元，卖出1,92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车多噶。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油麻地的庙街由于有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文明里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厚德村德安楼、旺角海富苑海南阁、牛池湾彩虹村金华楼、沙田博康村博华楼、沙田恒安村恒丰楼、沙田众安村众群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疯狂，爆笑。风痴时弊，揭露70年代社会百态，反映一代香港人心声。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许氏兄弟代表作《半斤八两》，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以前呢个时间咧就系呢个风骚食堂，咁由今日礼拜开始咧就有新嘅环节，一阵间会出现嘅，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冻冻地咧，咁啊对啲如果怕刺激故事嘅朋友要讲声咯噃，咁咧就要细声啲啦。 冇错啦，又或者暂时喺呢个时候嘅话，就揞住个耳仔先啦，系咪？仍然都要听。 吓亲你哋冇啦。啊，咁今日特别多谢咧陈德信帮手吓，因为我哋同事阿 Otten 咧就有少少唔舒服。 冇错啦，多谢信哥。 歌之后就会出现古灵精怪。 暂雨不记，我呼吸，学习活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清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通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叶落在冰川中，迎面极冷。 古灵精怪，午夜批评果之迷。演出：梁继章、陈德信、李丽蕊、马小强。故事：梁继章。 传说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点上两支蜡烛，对住个镜，用刀小心翼翼地批去苹果的皮。听我在批苹果过程之中，如果不小心将苹果皮批断，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如果这个时候你抬头望下个镜的话，你会发现镜里面的人就是你未来的老公或者老婆。 喂，阿文啊，依家使唔使上堂啊？ 哦，要啊，你呢？ 我冇堂啦，随时走得啦。 咁会去边啊？图书馆啊？ 哦，系啊，我唔去啦。喂，咁你会去边度啊？你跟住去边度啊？你去边？ 哦，其实咧，我会去买几个苹果嘅。 哇，系无端端，你会中意食苹果嘅咩？ 唔系，我咧系啦，你有冇听过批苹果嘅传说啊？ 批苹果嗰个传说 系啊。 哦，系咪话夜晚十二点对住个镜批苹果？就可以见到自己老婆嗰个啊！ 系啊， 无端端听我讲呢个传说嘅。 唉，冇，我嚟紧咧会做一个 term paper， 题目系剖析怪异都市传说。我咧就谂住买几个苹果试下啫嘛。 咁无聊嘅，咁刺激，你惊唔惊啊？ 有几刺激啫，我唔惊。唉，不过话时话咧，其实咧我就对呢啲神鬼之说咧，我根本都唔信嘅。不过呢我就觉得呢个题目几得意，咁咪试下咯。 好啊好啊，喂，试完之后呢话俾我听你见到边个吓。嗱，我希望唔系中文系嗰个四眼肥妹啊。嗱，我知佢暗恋你嘅。 乱讲啦，佢暗恋你啊。 咩啊咩啊，上亲嗰个晒课堂啊，嗰个肥妹啊，牛咁眼望住你，仲唔暗恋你？ 系啊，你坐我隔篱噶嘛。我费事你讲啦，我走啦。 喂喂喂，记住啊记住啊，唔好批断啲皮啊。 吓，咁会点噶？ 我又唔知道，我听人讲唔系咁好咯。 哎，好啦好啦，走啦。哎，听话俾你知啦。 哦。吓、啊，点解佢几日都冇翻学嘅？唔通佢有病？打个电话问下先。喂。 系搵边位？ 咦，阿波将个电话飞翻屋企，唔该。我想搵阿波啊，阿波喺唔喺度啊？ 你边位搵佢啊？ 我叫阿文啊，系佢同学，系咪西伯啊？ 系。 因为咧，佢几日冇翻学啊，咁我有啲担心啫。佢唔知系咪唔舒服咧？唔好意思啊，我可唔可以同佢讲两句啊？ 唔好意思、啊， 做咩啊，细伯？ 佢读唔到你电话啦。 点解啊？ 佢三日前心脏病发走咗啦。 吓、啊？根据佢爸爸嘅讲法，阿波出事嗰晚。咁啱就系佢话要批苹果嗰晚，唔通佢个心脏病发系同呢件事有直接关系嘅？冇理由噶。其实我同佢一样对呢一个传说都系唔信嘅，但系而家发生咗呢一件事，我个想法都有啲动摇啦。唔通嗰晚佢批断咗个苹果皮？但系就算咁，唔会连命仔都冇埋啩？究竟嗰晚发生咩事咧？为咗查出嗰晚发生咩事，我同佢爸爸讲话，我有份功课仲。留在他的电脑那里，请他给我的房间那里逗留一晚，整理回好份功课。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就嚟到午夜十二点。我攞咗个苹果同埋一把刀仔出嚟，准备要批呢个苹果嘅皮。唔知点解，哎呀，好眼瞓，真系好眼瞓，好想瞓觉。嗰啲时针嘅声音越嚟越大，我终于忍唔住眯埋咗对眼。突然间我听到有人叫我个名 字，喂，阿曼。 我一擘大眼，吓到忍唔住叫咗出嚟。我见到面前块镜起咗阵雾气，好似冲完热水凉，嗰镜蒙咗咁样。然之后我见到镜里边有阿波啊，阿波镜里边啊，佢连拖住一个面色苍白、冇表情嘅女仔，佢哋用好奇怪嘅眼神望住我。阿波，你点解会咁嘅？点解你会喺镜里边？ 我知道你想问乜嘢，其实原因系乜嘢已经唔重要，我只系想话俾你听，我而家过得好好，我仲揾到一个我好中意嘅人啊！ 讲到呢度，佢同个女仔对望一下，唔知点解我一样感受唔到呢个幸福，我只系觉得好惊。 我要同佢结婚，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帮你？你想我帮你乜嘢啊？ 我想你帮我做伴郎咯。 吓？我伴郎？我唔想啊。 你系咪惊咗我哋啊？你同阿波唔系好朋友嚟嘅咩？ 但系 好朋友唔系应该要互相帮忙嘅咩？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不如我哋出嚟同你倾啊，好唔好啊？ 唔好啊，唔好出嚟啊，唔好啊，唔好啊！原来我发梦，但系个梦真系好逼真。嗰晚之后，我耐唔耐就会发梦见到佢两个，每次讲嘅嘢都一样，话要叫我做佢咩婚礼嘅伴郎，搞到我晚晚都瞓唔着。后来我搵布遮住咗屋企嘅块镜，因为我真系唔知道会唔会有一晚无端端佢会行出嚟搵我。由于夜晚成日瞓唔到，我好多时一上车就会瞓着。今日放咗学之后，我坐的士翻屋企，一上车瞓着咗，听见个司机话：哥哥仔啊，叫你朋友扣翻安全带啦。咁话，我擘大眼，我从倒后镜嗰度见到阿波同个女仔坐咗个侧边，阴阴嘴咁望住我笑，鬼啊鬼啊！我俾你三七廿一。即刻解安全带就推到车门，我跳出去啦！我最后听到嘅声音就系个司机叫你唔好啊，但系已经太迟。我一跳咗出去，有架车就撞埋嚟，我只系听到我身体俾架车碌过嘅声音。唔知过咗几耐，阿波同个女仔又企咗喺我面前。 阿文啊，行得啦。 去边啊？ 帮我筹备婚礼咯。 而家有咗伴郎，跟住到我去搵伴娘啦。 冇错。 我迷迷糊糊跟住佢哋行，唔觉意拧翻转头睇下。见到自己瞓咗喺马路上边，全身都系血。原来死亡嘅感觉就系咁。我而家终于知啦。 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盼望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我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释新一份预算案。不少市民关注再派消费券的安排，有市民认为派现金好过消费券，亦都有人关注技术问题，表示已经停用原本的支付平台，关注怎样在不可转换平台之下仍然可以如期取得第一期消费券。陈茂波说，发放之前市民可以办手续处理，又表明今次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将会相当长。至于提高按揭成数和楼价上限的建议，陈茂波说，政府无意鼓励市民不考虑清楚就置业。他又说，当局经过小心评估，认为楼市绝对不会回到97年后的泡沫情况。立法会财委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有议员不满已经移民的港人亦都符合在港要求领取消费券，关注消费券计划会不会有申报制度，亦都有议员建议将消费券计划和三月的全民强制检测挂钩，做了强检的市民就可以领取消费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明不会将消费券计划和全民检测挂钩，因为不做强检会有罚则， 當局又話，去年的消費券計劃已經要求申請人聲明居住地，以確定符合資格，認為申報措施有效。醫管局表示，現時伊麗莎白醫院和廣華醫院急症室有大量病人求診，當中大部分病人是年紀較大或者身體狀況較差的長者，求診病人需要等候較長時間。由於急症室現時已經嚴重擠迫，局方呼籲病情較穩定的病人暫時避免到伊麗莎白醫院和廣華醫院急症室，盡量轉往普通科門診或私家家庭醫生求診。局方說，兩間急症室的醫護人員正是努力處理求診病人，會盡快安排有醫療需要的病人入院或者轉往其他醫院繼續接受治療，希望市民諒解。疫苗通行證今日起實施，12歲或以上市民進入商場、街市、超市等表列處所，需至少已經接種一劑新冠疫苗。進入食肆就要主動出示疫苗接種記錄。有市民說，措施細節模糊，仍然要時間適應。另外，社交距離措施今日開始進一步收緊，食肆限兩人一台，髮型屋等表列處所繼續關閉，口罩令亦都收緊。市民今日起在任何公眾地方，包括郊野公園，不論是不是進行體能活動，都要戴口罩。在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渡輪以及港鐵已付車費區域，亦都不得除低口罩飲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昼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3%，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25点，跌734点，总成交金额8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4点，跌1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8.8，跌16.2；阿里巴巴105元，跌7.4。盈富基金23.06，跌7.4；美团169.6，跌7元；港交所399.6，跌17.6；恒生中国企业81.36，跌2.92；京东集团269.8，跌15.2；友邦保险81.75，跌3.1；中国平安61.65，跌2.5；快手86.3，跌5.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14.6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8，人民幣6.323，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72。日經平均指數報25,804点，跌645点。港金報17,940元，升2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5.72美元，賣出1,946.5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小猪，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外表就有啲古惑，但系其实就系好锡老婆嗰啲啦，唔错唔错嘅。喂，我是 Miss Pillick 小豬姐姐， 想知道我揀哪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妹。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呢一个咧，头先啱播完咧，未到播晒嘅，咁所以咧就听埋少少尾啦。嗱，翻嚟咧，我哋12:38啊，我咧呢几日咧就甩咗一人一底啊，咁所以而家要补少少。 梗系要啦， 揾翻马老师入嚟先，马老师。 Hello， 马老师。 喂， 系啦，咁啊头先咧， 我 哋有孤零 俾我入嚟啊， 梗唔会啦。 我怕你不入啊，是啊。嗱，咁因为咧，我早几日咧有个朋友，佢点唱俾个太太，你知啦，我哋啲记性咧真系同你真系差唔多，你好过我添啊吓。咁我就麻麻地记得嘅，好彩今日咧临到一即安剧之前都记得呢位朋友啊，佢系咧23号，因为其实甩咗佢底噶，琴日嘅应该系阿刘太啊 Judy 生日，咁希望送一首歌俾佢听，就每天爱你多一些，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一同赞美欣赏我哋建立嘅家庭同埋仔女，结婚30几年啦，希望可以抱住甜蜜温馨嘅你，同初初相识时候一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系呢一首歌曲。 好 sweet 啊！ 每天爱你多一些，再讲一次，唔好意思吓，迟咗一日，补点翻俾佢听。即安剧稍后会送上嘅。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这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 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意外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然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张伟阳嘅每天我哋多一些啊，就系一位朋友叫刘华吓，咁啊送俾太太阿刘太 Judy 啊，祝佢咧生日快乐嘅，身体健康吓、啊，好啦，咁就 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要身体健康，梗系咧亦都要清楚、知道有多啲嘅资讯啦。好啦，咁啊就系呢一个嘅一则抗疫快讯啦吓，咁啊讲讲关于嘅就系呢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嚟嘅，就系呢一个嘅观塘安泰邨志泰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出示阴性嘅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重复一次，就系呢一个观塘安泰邨嘅志泰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咧，就系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请大家留意啦。 嗯，冇错啦。好啦，不如咁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咗今个礼拜嘅职安剧先吓，希望大家咧就多啲知道呢啲职业安全嘅资讯吓。好，送俾大家有。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嚟啦嚟啦嚟啦！哇，唔使揿咁多次啊，边个啊？ 开门，开门啊！ 家姐家姐家姐，咩事咁怒气啊？成块面都红晒、啊、你。 你阿哥啊，即系我另一个嘅细佬啊，喺边？ 哇，我都系啱啱醒咋，点知喺边啫？可能佢都未醒啩。 同我叫佢出嚟。 喂，你自己叫啦。 喂，你两个搞咩咁嘈啊？ 头先楼下嘅管理员啊，当住喺其他街坊面前大大声问我啊，几时先至会交管理费？佢话我哋上年十一月嘅时候嘅管理费都未交。我问你啊，我每个月俾嘅钱你，你拎咗去边？你知唔知你而家咁样做令到我好与好冇面咯？ 阿哥，你又离谱啲嘅，成四个月冇交管理费。喂，之前我问你噶，你又话交咗嘅。 喂喂，我冇答交咗，我借话。得啦，得啦，喂，两样嘢嚟嘅。 嗱，思芬，我而家又警告你，你今日之内交翻晒所有管理费佢。 吓，咁突然？会边有钱啊？迟一阵啦、啊，不如通融下。 仲迟多阵？ 喂喂，家姐啊，有封信啊，俾你嘅。 哦，唔该。吓？ 咩事咁激动啊？ 封信话我哋个单位外墙有条水管有漏水现象啊，咁即系要做维修啦。 我维修咋嘛，正常嘢啊！ 要维修咪即系又要用钱咯，要换水管啊，即系要搭个吊棚出去做工程嗰啲啊。头先啊，你哋都话维修正常啊，咁唔该你哋两个都夹份钱啦、啊。 夹钱？ 仲有啊，夹钱之余，我仲惊好麻烦添啊。 喂，家姐，换水喉管啫，点会麻烦啊？ 你又知唔麻烦？你识唔识搭吊棚啊？ 嗱，我哋咧就唔识搭吊棚嘅，但系我哋都识一啲关于吊棚上面工作嘅安全守则。 嗱，思芬，你又识真唔真噶？ 嗱，家姐，我就知道咧，悬空式竹棚架，俗称吊棚，通常系用喺外墙维修，例如换水喉管啦、换窗架、安装冷气机外墙装置、进行外墙漏水修补或者外墙油漆工程，都系经常会用到吊棚嘅。 所有吊棚咧都系应该由呢个专业工程师去设计，而设计嘅时候咧要对棚架嘅负重咧系作出实际评估嘅，清楚咁样定明吊棚嘅安全负载量、系稳装置嘅类别同埋搭建方法吧。 嗱，柯腾细佬，嗱，除咗你识编仔嘅嘢之外啦，啊，博学多才我都知嘅。不过你睇下你嗰个阿哥啊，私分阿哥，你除咗识睇波同打机，原来你仲识呢啲嘢嘅咩？吓 啊，家姐话晒阿哥以前都做过装修啊、吊棚呢啲嘢，点会难到佢啊？ 阿柯腾细佬，呢家嘢咧，阿谢得你系最清楚我嘅啫。 冇计啦，私分细佬，鬼叫你个底咁花咩？叫我哋点信你啊？ 华哥，嗱，既然家姐唔信你，不如你讲多啲俾家姐听啦。嗱，家姐你不如试下静心啲，听下阿哥讲嘢啦，好唔好？ 我咧就有两只耳仔嘅，你要讲我实听噶。 哎，咁我啊话过你知啦，我啊作为一个专业嘅装修工人，对吊棚有基本认识嘅。嗱，每个支撑吊棚嘅九臂架咧，一定要装上三粒或者以上嘅俗称爆炸螺丝嘅嗰啲系稳螺丝嘅。嗱，绝对就唔可以贪快而减低呢一个螺丝嘅数目。 阿哥，我都知啊，个棚架搭建完成之后咧，就要由合资格人士根据设计图则检查棚架，填写俗称棚子嘅表格五，证明安全先可以使用。我讲得啱唔啱啊？ 完全正確啊，柯腾细佬，好彩呢次我唔似啊，冇你家姐。如果唔系，我真系替你担心阴公。 切，私分细佬，你又唔使俾说话我听嘅。你以为我真系乜嘢都唔识咩？我都知道啊，喺落大雨或者打风之后，要重新啊由合资格嘅人士检查过个吊棚多一次，证明咗系安全啦，工友先至可以上去继续开工啊嘛。 家姐唔止噶，喺吊棚上面工作嘅工友全部都要受过相关训练，要非常熟悉高空工作嘅安全措施噶。 讲到安全措施咧，就不得不讲，一定要佩戴合适嘅全身式安全带，将全身式安全带嘅防舵扣连接由专业工程师检验合格嘅独立救生绳，又或者系其他安全稳固嘅系稳点上面做齐晒，先可以开工嘅。 家姐，你听咗咁多，依家应该放心啲啦。 都未噶，嗱，我决定咗噶啦。在换水管的期间呢，我就一定好好监视他们，顺便看他们大不大只。还有啊，就是那些安全的事做得正不正确啊，又有没有做得不安全啊等等啦。如果有的话，我会即刻打我去投诉咯。 好啦，工作有不安全一定要举报啊。 咁就好啦，柯腾细佬，我哋一于一齐睇住佢哋啊，确保啲工人做嘢安安全全，同埋大只嘅。 啊，你一个睇得啦吓，冇嘢嘅话咧，我翻去继续瞓啊。 喂，咪住先，喂，你两个唔好走住啊，未入正题噶。 即系个正题系 夹钱啊，你两个 啊，我唔记得咗今日翻一点半添啊，赶住翻工，翻嚟再倾啦，好冇？ 啊，突然之间我好需要去洗手间，去洗手间，去洗手间。 避啊，避得一时，避唔到一世，睇下你避几耐。 吊棚工作意外多，做足安全免招祸。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在哪里？我这一切在哪里？走走走。 走的街景没有数别的，习惯了惯了，街景不会数谁。我记得像是家乡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地方叫做见的地点二号线的出口。一路走，街道附近走了一周，就听到熟悉的语言在那一餐的门口。点了一碗早饭，觉得特别快乐，虽然非常简单。那个阿姨聊了几句，我吃到一半，她轻轻摸了我的头，叫我不用买单。这孩子一个人在这里大便不容易，叫厨房给孩子来煮几个煎蛋。回家的路上眼泪掉了下来，天气很冷，但那天我的心却暖。在哪里？匆匆赶时间赶地，无论我人在哪里。 多谢咧，即安剧嘅同事们咧，为我哋录制咗咧好有意思嘅故仔吓。另外咧，网上咧，日本啊，有人做咗个调查，由于而家咧疫情咧影响就全个世界啦吓，咁所以好多人咧都要长时间喺屋企咧同呢个疫情对抗啦，咁样样咧居家吓，无论系自我隔离又好，或者唔出街啦吓，以安全为上咁样啦。咁样问咗好多好多人，咁咧就问你可以忍受几耐唔出门口啊？我想问阿 Sarah 同阿小强，我未讲个 research 之前，你哋可以忍受几耐完全唔出门口啊？ 一个礼拜我试过， 系嘛？ 都系差唔多。 一个礼拜差唔多啦，跟住我就会同自己讲，你唔再出门口嘅话咧就唔得噶啦。 但你嗰阵时系因为疫情定系咩？ 唔系，系因为嗰段时间系唔使翻工， 我唔使 冇嘢做，系啦，失业。 明白。 咁我就唔想使多余钱咯，咁所以我咪会混喺屋企咯。混喺屋企嘅话，混到咁上下时候咧，你真系会有 depression 噶，所以千祈唔好啊。 不过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冇办法，而家因为疫情咧就尽量少出街啦。嗱，咁如果喺嗰个调查里边，佢原来有36.9% 咧，大约系三分一啦吓，可以一个礼拜唔出门口。 系咯，一个礼拜得。 系啦， 点屋企都仲有好多嘢做。 18.9% 啦。可以忍受两个礼拜， 哇，都好犀利喎！两个礼拜， 咁而有15.4% 咧，好少啫吓，只能够忍受两至三日。到第四日佢一定要出门口噶啦， 但我真系识到有啲人一定要躝街， 系啊， 嗱你唔好咁讲，唔好话躝街， 真系一定要躝街，系啦， 落去攞信都算系出到街， 冇错，总之佢唔可以唔出门口同埋落条楼梯咯，即系总之一定系要出一出去，哪怕是买个面包都好嘅话，佢就会安心啦。 冇错， 系啦，唔系嘅咧，即系有啲人系咁嘅咧。 咁咧，佢 我同意， 平均嚟计咧，平均一个人可以接受14.4日，即系两个礼拜到啦，不外出同埋不进行实体嘅社交活动，即系一般人吓，咁啊有啲长，有啲短。最唔能够忍受嘅咧，就系大约40岁，即系中年上下啦，即系青年与中年啦。40岁嘅人咧，忍受力最低。70岁以上嘅长者咧，忍受时间最长系18日嘅。哇！ 佢哋平时都少出街啦，因为啲老人家。 系啊， 最紧要安全吓。 冇错。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嗰段落，听日星期五噶咯。 系啊，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啊吓。 希望大家都是啊，开心心健康康，每日3小时听住风骚快人。我哋听日10点喺呢度再见大家。 系啦，希望小强你保重身体啊， 好唔好？ 每一位朋友嘅话咧，都身体健康。 听朝见， 拜拜， 拜拜。Bye bye